你都惨淡对待。这曾经那青春冲动如不去跳的男孩，是否突然切到现在，历经时光的洗礼灌溉，回到原来那个一不小心就炸掉的无奈。无奈总比大票人排队扭曲有些心态，不然就被玩坏的游戏拿出硬钢剑来贩卖。你不烦我根本不需要去甩，请闭上你的战袍，把这礼貌挺起腰板跟我来。

我决定离你很远，地球的另一边，直到我们的世界，直到我彼此穿越。 当年随着《情深深雨蒙蒙》的热播，赵薇的人气也再升到了最高点。借着这股热浪，赵薇又马不停蹄地发行了自己的国语专辑《最后一次分手》。接下来和你分享到的就是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，叫做《千言万语》，一起来听赵薇带来《千言万语》。 不知道为了什么，忧愁它围绕着我。天都在祈祷，快赶走爱的寂寞。那天起，你对我说，有恒远的雨爱着我，千言和万语。知道为了什么，忧愁它围绕着我，我每天都在祈祷，快赶走爱的寂寞。 不远远。

是我最爱的人，全心全意爱一个人，却是我最容易好的人，全心全意爱一个人，也许不是我最爱的人。 我们都知道啊，李延亮是优秀的吉他手，他把吉他当做了他的歌声，一个在器乐演奏上很有造诣的音乐家李延亮，他的歌声怎么样呢？一起来听到梨花又开放。 忘不了故乡，年年梨花放，染白了山岗，我的小村庄，妈妈坐在梨树下，放着我妄想，我攀上一树枝，闻那梨花香。遥遥洁白的树枝，花雨漫天飞扬，落在妈妈头上，飘在房角上。Thank you. enough, just don't make you go crazy, crazy, crazy. I know it's enough, just don't make you go crazy, crazy, crazy. 雨里有我。假如你曾在某个时刻仰望天空，那么在远方的天际有我。电波的那一端，你还好吗？你还好吗？ 品味一零三三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三河第一声，掷地有声。您现在收听的是三河之声。

人一生当中遇见太多的人，即使有些话字字诛心，也没有必要活在他们的眼神里。只要内心澄净，就永远不用讨好一个不懂你的人。 坐在台阶脱了凉鞋，愉快的斗嘴，别人在上班，我们放假偷一点鞋，不吃大餐，不多花钱，烛光公园也有幸福感觉。其他心情才是浪漫的终点，用眼睛微笑，小心说爱，心里真甜。哪怕再爱不能粘着，想见就见，但可以用真心把握时间。我们的爱在新鲜，不留原味，先尝一遍，闭上眼睛不许贪恋，感觉上有些酸，再回味又变亲切，快乐的好像环游全世界。我们的爱在新鲜，不留原味，感情多真，飞越远，感受越明显，一眼间太想念，一见面就更迷恋，甜蜜是情人的瞬间。其他心情才是浪漫的终点，用眼睛微笑，小心说爱，心里真甜。哪怕再爱不能恋，只想见就见，但可用珍惜把握时间。我们的爱在新鲜，保留原味，欣赏一遍，闭上眼睛去看遍，有些酸，再回味又变成甜，快乐的好像环游全世界。我们的爱在新鲜，保留原味，感情多真，飞越远，感受越明显，不能见太想念，一见面就更迷恋，甜蜜是情人的瞬间。新鲜保留原味，欣赏一遍，闭上眼睛无需贪恋，感觉上有些酸，再回味又变成甜，快乐的好像环游全世界。我们的爱在新鲜保留原味，感情多真，飞越远，感受越明显，不用见太想念，一见面就更迷恋，甜蜜是情人的瞬间。 什么样的人最有魅力呢？我越来越觉得答案就是内心有力量的人。什么叫做有内在力量呢？就是遇到困难，遇上痛苦的时候，能够坦然地和自己的负面情绪相处。困难大家都有，痛苦每个人也不缺，只要是人，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。但是强大的人可以不受苦，希望你能够强大起来。 深深埋葬未尽的情缘，就像一切不曾改变，纵然沧海桑田，纵然世界改变，对你的爱一如从前。你的誓言还在我耳边，你的声音越走越远，总有不断想起你我泪的双眼，仿佛过去只是昨天。总爱一回想，一回梦难圆，

Came to me.